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 北平的七年，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超过一定的限度，所有的危险都一样。故事的结尾并不重要，生活唯一确保的就是死亡。所以我们最好不要让结尾夺走了故事的光芒。 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请听经典推理小说漫长的告别，作者雷蒙德·钱德勒，演播殷超。 维林杰医生把双手掌心向上摊开，然后转过身来，手掌垂落到身体的两侧，眼睛被未流出的眼泪浸湿了。他说： 我全卖了，这个安宁的小山谷将会变成一处房地产开发地，那里会有人行道和路灯柱，还有骑着脚踏车的孩子和聒噪的收音机。甚至会有电视。我希望他们饶过这些树，可是我怕他们不肯。沿着山脊会换上电视天线，可是厄尔和我会走得远远的，我相信。 再见，医生，我深表同情。威灵姐医生伸出手，潮湿但是有力。 谢谢你的同情和理解，马洛先生，并且我很遗憾，我没办法帮你找到斯莱德先生。 是威的。 对不起，当然是威的。再见，祝你好运，先生。 我启动引擎，顺着来时的石子路往回开。我感到悲伤，但并没有到维灵姐医生所想要的那种程度。我驶出大门，绕过公路弯道，开了一大段路，把车停在门口看不到的地方。我下了车，沿着石子路走回从铁丝网外可以看见大门的地方，我站在一棵桉树下等待。大约5分钟过去了，一辆车搅动着小石子从私家道路过来，停在了我这个角度看不见的地方。我往后又退了几步，躲到灌木丛中去。我听见咯吱声，然后沉重的大锁咔嚓一声，接着是锁链咣当作响，车子的发动机加速转动，原路返回。当声音渐渐平息之后，我回到我的老奥兹那里，掉头往城里开。 当我经过通往维林姐医生住处的私人道路，我看见大门紧闭，加了一把带挂链的锁。今天谢绝拜访，谢谢。我开了20多英里回到城区，吃了午饭，越来越觉得整件事情非常荒唐。像我这样是找不到人的，就算遇到了厄尔和维林杰医生这号有趣的人物，要找的人还是踪迹全无。磨损了轮胎，浪费了汽油，口舌心力不说，没有回报，这简直比把全部赌注压在轮盘的黑28号上胜率还要低。我只知道三个以 V 打头的名字，在这种情况下能找到人的概率和机会度是尼克差不多。不管怎样，第一个总是错的，是一条死胡同。有希望的线索在你面前被生生击得粉碎，连一点声响都没有。但是他不应该把 Wade 说成 Slade， 他是个聪明人，可不会轻易忘掉，如果他忘了，那就是忘得一干二净。也许是他，也许又不是，我对他还没有那么了解。喝咖啡的时候，我想起了乌克尼奇和瓦里医生。去还是不去呢？去的话，大半个下午就打发了。那个时候，我在给贤古威的府上打电话，可能会被告知一家之主已经返回宅邸，目前一切安好。去趟乌克尼奇医生那里很简单，他的诊所就在隔壁几个街区，但是瓦里医生实在是太远了。还得走阿尔塔迪纳的那片山路，一段漫长闷热而无聊的旅程。那到底去还是不去呢？最后我决定去，有三个好理由。第一，多了解一下法律灰色地带和在那儿活动的人，总归没有坏处。第二，要是我能够为比德斯的档案添上一些信息，不仅可以报答他，也算是我的一片心意了。第三，哼，我确实没有什么其他的事能做。我付了账，把车留在原地，顺着路北到了斯托克维尔大楼。这是一栋古旧的楼，门口有一个雪茄柜台，还有一部东歪西倒无法平稳运行的手动电梯。六层的走廊狭窄，门上镶着磨砂玻璃板，比我的办公楼更陈旧，而且脏很多。里面满是医生、牙医、门庭冷落的基督教科学派传教者，以及那些你可不希望自己聘用的律师、勉强糊口的医生，还有牙医。技艺不甚精巧，手脚不太干净，还有点心不在焉。3块钱付给护士，尽是一些疲惫沮丧的男人，他们也清楚自己的分量，能从患者身上挤出多少钱。请不要赊账，医生进来了，医生出去了。你的臼齿真是松动了，卡辛斯基夫人，如果你想用丙烯酸的填料，一点不比金牙差，花14块钱我就可以给你补好。需要麻醉剂的话，普鲁卡因得花2块钱。医生进来了，医生出去了，一共3块钱，请把钱交给护士。在那种大楼里，总会有几个赚大钱的人，但你看不出来，他们和寒酸的背景融为一体，那就是他们的保护色。奸淫保释保证书非法勾当的滑头律师，刮羊头卖狗肉的堕胎人员，伪装成泌尿科、皮肤科或者任何对患者进行频繁治疗、定期使用局部麻醉剂的医生。莱斯特·乌卡尼奇医生有一间小小的、装饰简陋的等候室，里面有10来个满脸病容的人，每个人看起来都和其他人一样，没有任何特殊之处。不管怎样，你无法将一个没发作的瘾君子和素食主义的会计区分开来。我得等45分钟，病人经过2道门，一个精力旺盛的耳鼻喉医生可以同时对付4个病人，只要他的房间够大。终于，我走进了房间， 坐在一个棕色的皮质椅子上，旁边是一个盖满白色毛巾的桌子，上面有一套工具，一个消毒柜靠着墙，咕咚作响。乌堪尼奇医生身着白大褂，前额绑着一面圆镜，步伐轻快地走了进来。他在我面前的一张凳子上坐下，他看看护士给他的文件袋。 窦性头疼是吗？非常严重吗？ 我说，头痛欲裂，尤其是早上起床的时候。他了若指掌地点点头。 很典型。 他说着，往一个像钢笔一样的东西上装了一个玻璃盖，他把这个东西塞进了我的嘴巴里。 请合上嘴唇，但松开牙齿。 他边说边伸手关上了灯。屋里没有窗户，一个通风扇不知在哪儿呼噜呼噜一直转着。乌堪尼奇医生撤回了他的玻璃管子，重新把灯打开，认真地看着我说， 没有任何阻塞，马洛先生。如果你头痛，那不是鼻窦疾病导致的。我大胆地猜测你从来没有过鼻窦问题。我能看得出来你做过一次鼻中隔手术。 是的，医生。打橄榄球的时候，我让人踢了一脚。 他点了点头说， 那儿有一小片骨突，应该切除掉，不过也不至于妨碍呼吸。 他抱着膝盖坐在凳子上往后靠，问道， 说吧，你到底想要我做什么？ 他有着一张瘦削的脸，脸色倦怠而苍白，看起来就像一只患了结核病的白鼠。 我想和您聊一聊我的一个朋友，他状态很差，他是一个作家，赚了很多钱，但是精神状态不好，需要帮助。他靠连日酗酒度日，需要一点额外的东西，但他自己的医生不肯再配合。 乌肯尼奇医生问道， 你说的是哪一种配合？ 他需要的只是偶尔来一针，好镇定下来。我猜也许我们可以想出一点办法，钱管够。 乌堪尼奇医生站起来说，对不起，马洛先生，我不管这样的问题。要我说，这样的治疗方式可是有点鲁莽。如果你的朋友愿意，他可以咨询我，但是他最好是真的有点需要治疗的毛病。您的费用一共是10块钱，马洛先生。 哼，别装了，大夫，你就在那张名单上。 乌堪尼奇医生靠着墙点燃了一根香烟，耐心地等着我，吐着烟圈并且静静观赏。我给了他一张我的名片，他看了看问道， 什么样的名单？ 铁窗够当伙计的名单。我猜你大概已经知道我的朋友是谁了，他叫威德。我猜你把他藏在某个白色的小房间里，他离家出走了。 乌堪尼奇医生说，哼，你这个蠢货， 我才不赚卖四日戒酒灵的蝇头小利，那东西什么都治不了。我也没有什么白色的小房间，也不认识你说的那位朋友。如果真有这么个人的话，10块钱现金立刻。还是说你想让我叫警察报告你向我索要麻醉药品？ 那太棒了，叫吧。滚出去，你这个廉价的骗子。 我站起身说，我想我弄错了，医生。那个家伙上次为时酗酒，躲在一个名字以 V 开头的医生那里，简直就是绝密行动。他们深更半夜来接他，等他酒劲儿过后再用同样的方法送回去。他们甚至没等他进屋就溜了，所以这一回他又逃脱，而且已经有一阵子没回家。 自然我们会查一查我们的档案，找找线索。我们找到了三个名字以 V 打头的医生。有趣。他干笑着，仍然等着我的回答。那么你筛选的标准是什么呢？我盯着他，他的右手在左大臂内侧轻柔地上下移动，脸上微微渗出一层汗来。对不起，医生，这个我们需要保密。等我一会儿，我有另外一个病人，他……事情说到一半，他就这么走了。过了一会儿，一个护士把头伸进来，飞速地看了我一眼，又把头缩回去。然后，乌克尼奇医生脚步轻快地溜达着回来了，脸上带着微笑，神情轻松，眼神明亮。怎么？你还在这儿？他看起来非常惊讶，或者装作十分惊讶。我以为我们的小会面已经结束了。啊，我这就走，我以为你要我等你一会儿。你知道吗，马洛先生，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简直是不同寻常，花区区500块钱我就能让你骨折入院，很好笑吧，是不是？是的，太滑稽了。你给自己打了一针，对不对，医生？老兄，是不是感觉眼前一亮？嗯，我往外走，他轻快地说：“再见，朋友，别忘了我的10块钱，付给护士。”他走向一个对讲机，我离开的时候，他正跟对讲机说话。候诊室里，刚才那12个人或者另外12个跟他们差不多的人，正痛苦难挨，护士在等着收钱。请付10元，马洛先生。这家诊所的规定是立即付现金。我穿过拥挤的人群，径自走向门口。他从椅子上弹了起来，小跑着绕过桌子。我打开门，我问他：“别人要是不付钱怎么办？”嗯？他生气地说：“你试试就知道了。”也对，你只是在做你的工作。我也是。看一眼我留给你的那张名片，你就知道我是做什么的了。我继续往外走，等候的病人看着我，面带不满的神色。他们觉着，怎么能这样对待医生呢？阿莫里瓦里医生却是完全不同的情况。他拥有一栋带花园的大房子，成片的老橡树，浓荫蔽日。那是一栋可观的框架结构房屋，门廊的屋檐上有精致的蔓叶雕花，白色的门廊栏杆是由圆雕和树刻制成的木柱，就像是一排复古三角钢琴的琴腿。几位孱弱的老人躺在门廊上的长椅中，身上裹紧着厚毯子。房子的入口处是一扇双层彩绘玻璃门，屋内的走廊宽敞而凉爽，香花地板打磨得锃亮，没铺地毯。夏季的阿尔塔迪纳十分的炎热，因为这片区域紧邻山脚，风不经其上空。80年前的居民懂得盖适应这种气候的房子。身着挺阔白衣的护士接过了我的名片。过了一会儿，阿莫斯瓦里医生屈尊降贵来见我。他是一个秃顶的大块头，笑容满面，他的白色长外套一尘不染，胶鞋在他走路的时候没发出一点声响。 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吗，马洛先生？ 他的声音浑厚，可以抚平伤痛，安慰焦灼的心灵。医生来了，不用担心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他拥有这种病榻之侧所需的态度，而且要更夸张，好像裹了层层蜜糖一般。他太棒了，并且像装甲板一样结实。医生，我在找一个叫威德的男人， 一个离家出走的有钱酒鬼。根据过去的经验，他应该躲在一个隐蔽的地方，那里可以治疗他。我唯一的线索就是一张提到过 V 医生的纸条，你是我找到的第三个 V 医生，我已经感觉没有什么希望了。对方和蔼地笑笑说， 只是第三个嘛，马洛先生，在洛杉矶附近肯定有上百个名字以 V 开头的医生啊。 是啊，那是肯定的，但是并没有很多人有带铁条的窗户，我发现楼上有几间，在房子的侧面。 老家伙， 瓦里医生悲伤地说，是那种浓烈而丰沛的悲伤。 孤独的老人，压抑并且闷闷不乐的老人，马洛先生，有时候 他做了一个富有表现力的手势，画出了一条向外弯曲的弧线，一个停顿，然后轻柔地落下，就像一片枯叶颤抖着飞落。 我这里不治疗酒鬼， 他清楚地加了一句。 现在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对不起医生，您碰巧在我的名单上，这也可能是一个错误，可能是因为几年前你和麻醉药品管理人员发生过口角吧。 是这样吗？ 他看起来很疑惑，过了一会儿他笑逐颜开说， 哦，是的，我在用人上犯了一个错误，雇了一个不称职的助手，他辜负了我的信任。是的，的确是这样的， 医生，但是我听到的情况却并不是这样，我猜是我弄错了吧。 那么你听到了什么呢，马洛先生？ 他仍然在用微笑和柔和的语调为我治疗。你不得不上交你的麻醉处方记录簿。这个信息让他着实吃惊，他还没有现出怒容，但是魅力已经开始减退，他蓝色的眼睛里已经有了一丝寒光。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经典推理小说《漫长的告别》。 在黎明，你的脚步牵绊着路霜，如影飞行，是那狂乱的风。走在充满了陌生的时光，一步步吸住受过的伤，看不清那漫漫无常，如何相信真的能相信吗？门前这条小路就能通向安宁的家乡，他的平淡相思融在歌唱，也当失去也不声不响，唏嘘着在林中回荡。当黎明还披着轻轻的纱，当湖面上还燃烧着红霞，此刻的无声的喧哗，大地被光芒照得美洋洋，成熟的苹果却一声不发，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一颗心啊，几颗热烈的心啊，怎会在你

三伏枯树叶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喇叭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周边开着花匣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 北平的七月，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 超过一定的限度，所有的危险都一样。故事的结尾并不重要，生活唯一确保的就是死亡。所以我们最好不要让结尾夺走了故事的光芒。 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请听经典推理小说漫长的告别，作者雷蒙德·钱德勒，演播英超。 瓦利医生仍然在用微笑和柔和的语调为我治疗，他说，那么你听到了什么呢，马洛先生？我听说你不得不上交你的麻醉处方记录簿。这个信息着实让瓦里医生吃了一惊，他还没有现出怒容，但是魅力已经开始减退，蓝色的眼睛里有了一丝寒光。那么这么了不起的信息从哪里来呢？哦，一家大的侦探事务所，他们有建立这种档案的便利渠道。哼，真是一帮廉价的勒索者，毫无疑问。啊，他们可不便宜，医生。他们的基本工资是100块一天，由一位退役的宪兵队上校经营，他们可看不上蝇头小利，医生。他出价可高着呢。那我得给他点颜色瞧瞧。瓦利医生冷冷地略带厌恶地说，他叫什么？瓦利医生暖阳般的态度已经被寒夜所取代。对不起，保密。医生不要想太多，这都是例行工作。你没有听过威德这个名字，对吧？ 我觉得你知道出口在哪里，马洛先生。 一扇小电梯的门在他身后打开，护士推着一把轮椅出来，这把椅子里装着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所剩无多的躯体，他的眼睛闭着，皮肤青紫色，被包裹得严严实实。护士静静地推着他经过打磨光亮的地板，从一扇侧门出去了。瓦里医生柔声地说， 老人，被病痛折磨的老人，孤独的老人们，不要再回来了，马洛先生，你可能会烦到我，要是我被惹急了， 我可能会不太讨人喜欢，甚至可以说是非常令人不悦。 没关系，我不在乎，医生。谢谢你的时间，你有一个温馨的临终之家。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他上前一步，卸去了所有剩余的甜言蜜语，脸上柔和的线条变成了坚硬的棱角。怎么了？我知道我找的人不会在这儿，这儿只有手无缚鸡之力的人，病魔缠身的人，孤独的老人，这是你自己说的，医生。没有人愿意赡养他们，只有钱和饥渴的财产继承人，他们中的大多数大概会被法庭认为没有行为能力。 我很生气。 少量的食物，少量的镇定剂，坚持不懈的治疗，把他们推到阳光底下，再把他们安顿到床上，把一些窗户用铁条封好，以防有人还有力气逃脱。他们爱你，医生，每一个人，所有人，他们死的时候抓着你的手，看着你眼中流露的悲悯，那也是真诚的。 当然是。 他用低沉的喉音咆哮，他的手攥起拳头。我应该住嘴了，但是他开始让我作呕。当然是，没有人想失去一个肯花钱的客户，尤其是你还不用讨好他。 总得有人得去做这件事情，得有人去照顾这些可怜的老人，马路先生。 是啊，总得有人去清理污水池。想想吧，这是一份体面而干净的工作，是吧？ 再见，瓦里医生。 当我觉得我的工作卑劣时，我会想起你的，这会成为我源源不断的动力。 你这条肮脏的寄生虫！ 瓦里先生从他洁白宽大的牙齿间挤出这句话。 我应该折断你的后背，我做的是正直的不能再正直的工作。 是啊，我知道，只是这个工作泛着死亡的气息。马里医生没有揍我，所以我转身走了。我回头望了望宽敞的双层门，他没动，他得先把一层层甜蜜伪装给涂回去。开车回好莱坞的路上，我感觉自己像一小截儿被嚼过的绳子。现在吃饭太早，也太热了。我打开了办公室里的电风扇，但并没有让空气凉下来，只是不那么闷了。外面的大道上，混乱的交通没完没了地发出噪音，我脑中的想法像粘在捕蝇纸上的死苍蝇。开了三枪，一发未中，我唯一的成就就是见了挺多的医生。我打到威的家里，一个墨西哥口音的人接了电话，并且告诉我威的夫人不在家。我说我找威的先生，那声音说威的先生也不在家。我留下了我的名字，对方似乎毫不费力地就记了下来。他说他是家里的男仆。我又打给了看组织的乔治·彼得斯，也许他知道更多的医生，但是他也不在。我留下了一个假名字和一个正确的电话号码。一个小时就像一只病殃殃的蟑螂一样爬了过去。我是无知无识沙漠中的一粒沙子，我是刚刚用尽双枪子弹的牛仔，开了三枪一发未中。我讨厌凡事成三，你去找 A 先生一无所获，你去找 B 先生一无所获，你又去找 C 先生还是一无所获。一周之后你发现应该是 D 先生，只是你之前并不知道他的存在，并且在你发现的时候客户已经改变主意并且叫停调查。乌坎尼奇和瓦里医生被划掉了，瓦里日进斗金，没有必要和醉汉们纠缠。乌坎尼奇是一个废物，一个走钢丝的演员， 在自己的办公室里静脉注射毒品，这个助手肯定知道，一些病人也知道。想要他完蛋，只需要一个难缠的病人和一通电话。不管是否清醒，威德都不会接近这种人。他可能并不是世界上最聪明的那一类人，很多成功人士都远非思想的巨人，但是他不至于傻到和乌堪尼奇这样的人鬼混。那么唯一可能的就是韦琳姐医生了，他有场地，而且是隐蔽的场地，他大概也有耐心，只是塞普尔维达峡谷距离险谷有一段距离，哪里是联络点？他们又是怎么认识的？如果威琳姐拥有那片不动产，而且已经觅好了买主，她就已经在致富的路上成功了一半。这让我又想到了一个主意，我给产权公司的熟人打电话，想弄明白那片不动产的状况，结果一无所获，产权公司当天关门。我那天也闭门歇业，开车前往拉西耶纳加大街，去鲁迪烤肉酒吧。我把我的名字告诉了餐厅主管，然后坐上了巴凳，面前摆着醇香的威士忌，耳边飘荡着马雷克威伯的华尔兹，等待着那个重要时刻。过了一会儿，我得以入场品尝那份驰名世界的鲁迪招牌索尔斯伯利牛肉饼，一种放在一块烤热的厚木板上的汉堡包，四周环绕着烤着金黄的土豆泥，配上炸洋葱圈和那种男人们只有在餐厅会乖乖吞下的蔬菜什锦沙拉。要是他们的妻子在家里来上一份，他们一定会大嚷大叫表示抗议。然后我开车回家，当我打开前门的时候，电话铃响了起来。我是艾琳威的，马鲁先生，你让我打给你的。 哦，我只是想知道你那边是个什么情况，我一整天都在看医生，但他们不太喜欢我。 没有任何进展，很可惜他还是没有回来。我忍不住感到非常的焦虑，而你也没有什么消息告诉我。我猜艾琳的声音低沉且无精打采。 是啊，这可是一个人口庞大的县城，威德夫人。 算上今天晚上，已经整整四天了。 是的，但那也不算太久。 可是对我来说已经很久了。最近我一直在思考，试图回忆起些什么，一定有什么能帮得上忙的事，某种暗示或者记忆。逻辑很健谈。 韦琳姐这个名字有什么特殊意义吗，韦德夫人？ 不，恐怕没有。应该有吗？ 你提到韦德先生有一次是被一个穿着牛仔装的高个子年轻男人带回来的，如果再见到他，你能认出来吗，威德夫人？ 我猜也许可以，如果场景相似的话。但是我只是快速地瞥了他一眼。他叫韦琳姐吗？ 不，威德夫人，韦琳姐是一个身材强壮的中年男人，他经营，或者说更准确地说，曾经在塞普尔维达峡谷经营某种度假牧场，有一个精心打扮名叫厄尔的漂亮男孩为他工作。韦琳姐自称医生。 威德夫人热切地说，太棒了，你不觉得你找对路子了吗？ 我的情况可能比一只落汤猫咪还要惨，等我弄明白再打给你。我只是想确定罗杰还没有回来，而你也没想起任何确定的线索。威德夫人又忧伤地说道， 恐怕我没帮上什么忙。 任何时候你都可以打电话给我，不管多晚。我说我会的，然后挂断电话。这一次我带上了一把枪和一只三节电池的手电筒，枪是一把小型点32口径短筒枪，装平头子弹。维林界医生的男孩厄尔可能除了黄铜指套之外还有其他的小玩意儿，如果他有并且用上那些东西的话，那他就太蠢了。我又上了高速公路，用我敢开的最高时速。一个无月的夜晚，估计等我到达维林杰医生的庄园门口时，天已经黑透了，而我要的正是黑暗。大门仍然用链条和挂锁锁着，我继续往前开，停在了离高速公路很远的地方。林间仍然有一点日光，但是不会持续太久。我翻过大门，沿着山坡往上走，想找一条登山小径。身后的山谷远处好像传来鹌鹑的鸣叫声，还有一只哀鸣的鸽子在感叹生活的不幸。没有登山小径，可能是我找不到，所以我回到了大路上，顺着石子路边走。橡树渐渐取代了桉树，我穿过山脊，远处发现有几点灯光。我花了45分钟才从游泳池和网球场的后面绕到了一处观察道路尽头的主楼的地方。这栋房子灯火通明，有音乐声从里面传出来。再往树丛后面走，另外有一间小屋子里也有灯光透出来。树林中四处散落着很多黑漆漆的小屋子，我沿着其中一条小径往前走。突然主楼后的泛光灯亮了起来，我立刻停住了脚步。泛光灯并没有刻意在照什么，而是直直地向下照，在后门廊和院里形成了一池亮光。然后门突然砰的一声被撞开，厄尔出来了。此时我知道我来对了地方。今晚厄尔装扮成了牛仔，上次送罗杰威德回家的也是个牛仔。厄尔在旋转绳索，他身穿着一件暗底白线缝制的上衣，脖子上松松地系着一条波点围巾，腰间绑着一条点缀着有很多银饰和一双真皮压印手枪皮套的宽皮带，皮套里装着两只象牙手柄枪。他穿着优雅的马裤和靴子，靴子上有白色的十字绣，新的发亮。在他头后挂着一顶白色的宽边帽，一条看似银色的编制绳索松垮垮地从上衣垂下来，末端没被固定住。他一个人站在那一池灯光下，旋转着手中的绳索，在绳索内外自由穿梭。一个没有观众的演员，一个高挑苗条英俊的牧马人在上演着独角戏，享受着场上的每一分钟。双枪厄尔，科奇斯县的一霸，他属于那些疯狂爱马的度假牧场，在那儿连电话接线女孩都要穿着马靴去上班。突然之间他听见了一阵声响，或者假装听见了，绳子被扔在地上，他唰的从皮套中掏出两把手枪，拇指的关节勾住水平的击锤。他凝视着黑暗处，我不敢动一下，那两把可恶的枪很可能都已经上膛了。但是灯光刺眼，他什么都看不清楚。稍后他把枪又放回皮套，捡起绳索，松松地收在手里，走回房子里。灯光熄灭，我也消失了。我继续在林间穿梭，接近那栋山坡上亮灯的小屋子。这里面一点动静都没有。 我靠近纱门往里看，这灯光来自床头柜上的台灯。只见一个男人平躺在床上，姿态放松，穿着睡衣，胳膊伸在床罩的外面，眼睛睁得大大的，盯着天花板。他看起来很高大，一半的脸隐没在阴影之中，但是还是可以看清他面色苍白，需要刮胡子，没刮胡子的时间跟失踪时间基本吻合。他伸展的手指一动不动地垂在床沿外，看起来他好像几个小时都没有动过了。我听见从屋子远处的那边传来一阵脚步声，纱门咯吱作响，韦琳姐一身魁梧的身形出现在走廊之中，她拿着一大杯看起来像番茄汁一样的东西，打开了落地灯。她的下温衣衫泛着黄色的光，而床上的那个男人看都没看他一眼。韦琳姐医生把玻璃杯放在床头柜上，把一把椅子拉到床跟前坐下。她伸手拭去号脉的。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威德先生？ 他的声音体贴而关切。躺在床上的男人没有回答，也没看他，而是继续瞪着天花板。 好了好了，韦德先生，咱们都不需要情绪化，你的脉搏只是比正常的稍微快一点，你现在很虚弱，但是其他……太监， 躺在床上的男人突然说， 告诉那个人，如果他知道我的情况，那狗娘养的不需要来问我。 他的声音清脆好听，但是语调苦涩。 听众朋友，雷蒙德·钱德勒创作的长篇推理小说《漫长的告别》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演播殷超，责任编辑徐北威，录音师张笑音梦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87.6，